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19歲揾過500萬，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係好撚大鑊噶，話俾你聽啊，好撚大鑊嘅。 即係到嗰陣時嗰個飄飄然，同埋你個成功感咧，會帶俾你一個。 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貨。 點解咧？在易德道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易德道。 好啦，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其實我哋唔記得介紹，今日我哋有三位主持， 冇錯， 一位大肥啦，一位 Johnny， 一位就我， 係我翻翻嚟啦， 係啦 ，Johnny 回歸啊，回歸我哋嘅懷抱。咁就、 我岔開少少，我去咗台灣咧， 係， 跟住我一飛翻嚟就嗰邊地震， 我係第二日，好似第二三日宜蘭地震喎， 係啊， 你係咪做咗啲咩啊？ 我係哥斯拉踩到嗰個地震， 唔係哥斯拉， 台北感覺都犀利嘅，因為我有啲朋友都喺嗰邊，但係咧台中咧我仔讀書嗰度咧就冇咩感覺， 嗯，係， 我嗱嗱聲 冇事， 我喺韓國WhatsApp 佢冇啊老豆。正如止水，由頭到尾都冇感覺到。 哦，咁可能地方唔同啦。 係啊，台北嗰邊緊要啲。 其實我哋依度咧，我哋都有一位旅遊專家，就係大肥，因為咧佢幾乎個個禮拜、個個月都去旅行咁滯噶啦。 咁大肥啱去完韓國。 大肥計去完泰國之後，又去韓國，跟住遲啲又唔知去邊度啦。咁啊，我哋睇一陣，如果有時間都會 揾 大肥講一啲韓國見聞嘅。 我都有少少想講下台灣嘅，如果不過揾次先講啦。 係嗱，咁啊，我哋依節咧其實想講兩個題目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講一個醉酒駕駛嘅人咧，就因為飲醉酒咧，就奪去咗一個76歲呢個老人家嘅生命，一個果欄嘅嗰個叫做送貨。送貨工的生命，咁另一單咧就係汶川大地震嗰啲叫做善款咧就唔見咗，咁我哋第一單咧講翻依單即 係車禍 先咧，咁依單車禍咧即係簡單啲講下咧，就有一位41歲嘅就姓李嘅一位先生咧嚇，就係2013年就因為醉酒駕駛就停牌，咁啊停牌咗兩年之後咧，舊年11月咧。就攞翻個牌，就好好高興喺個 Facebook 就炫耀啦啊！又話咩嘢？ 好高興攞翻個牌， 攞翻個牌啊！點樣啦？咁嗰啲朋友都擔心㗎啦，依啲係慣匪嚟嘅，都唔止一次醉酒駕駛㗎啦。咁佢咧就係文喺好似文苑街定係文，即係喺嗰個文衞街嗰邊咧嚇，百文樓嗰邊咧就經營一間賣辣蟹嘅。 嗯 啊，咁啊，呢啲賣親啲辣蟹都好多好多華人， 辣蟹係咯， 係啊，又喜記啊，成嗰啲辣蟹，即係逢親你買呢啲，原來都唔係咩好人嚟嘅，咁咧就醉酒駕駛咧就今次大鑊啦，撞死咗個阿伯， 撞死人係。 咁呢個阿伯咧就76歲，就喺果欄度做散工嘅喎，即係送貨啦，每日都送貨啦。咁有時咧，老實講，生與死咧，有時好似好多嘢都係整定。即係中國人有句説話咧，叫做炎黃要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可能都係命中注定，唔知啦。即係因為點樣？咁但係我哋始終咧，香港地講咗宣傳咁多年，即係醉駕，其實真係害死人嘅。你揸飲醉酒，你唔知道會撞到啲咩人噶嘛？就算謝霆鋒之前都試過醉酒駕駛噶，咪撞到咪撞傷咗個律師啦。有個律師俾撞到好似傷得好緊要下噶，係啊。 謝霆鋒 啊，佢 唔係掉包咩？鄭鋒 係掉包就撞到啦。 佢就係因為亂咁揸車咧，跟住又揾第二個幫佢掉包咯。 嗯， 嗰單嘢咁，所以咧其實揸車嘅態度好緊要嘅。咁你譬如拍咗有事，你拍咗遠啊，飲咗酒啊，咁你唔好揸車啦，係咪先？你真係害死人！我揸架車喺街。 唔係酒精嗰個對你嗰個判斷同個反射神經影響得太犀利嘅。 係啊。 即是你揸车本身是一件咁危险的事，你再饮咗酒咧，再去做，本身就已经非常之危险。 即是你如果咧，你话自己，你话咧，你俾人撞死，因为你醉酒驾驶，俾人撞喺啲泥头车道，或者乜嘢，或者自己撞山，咁自己死咗咧，咁叫做自己攞嚟啫。咁但系呢镬嘢咧，其实佢啊，即系车死人嚟。咁嗰个咧，阿大匪你讲讲啦，嗰、那个都系贫苦人家嚟喎，呢、這个老人家。 嗰、那个老人家就。離咗婚好多年前，咁啊喺大陸咧就第二春，咁咧就而家咧就一個人揾錢就養四個人，咁咧就攞八千蚊綜援，咁我又唔怕講，如果佢攞八千蚊綜援咧，佢做兼職係得嘅，因為半綜援， 係 應該都係攞半綜援換咧。呢個咧佢真係自食其力嘅， 係 因為呢個人咧，佢既然攞得半綜援，佢做散工到啦，佢係冇報佢嗰佢冇佢就報佢嗰份嘅，就變成咗先攞咁少錢。 係 佢一個自食其力嘅香港人， 係 佢做佢唔係話呀我隱瞞我唔報，我希望攞得多啲錢。 係， 但係佢有困難，佢養佢另外嗰三個啦。 係，即係佢都肯自己出嚟自食其力啦。 啊，七十幾歲咯， 七十六噶啦。 嚇，再就業嘅。值得尊敬的老人家咯， 即係講真咧，香港其實很悲涼。一個人去到七十六歲都仲要喺街度推生果、送貨，賺二百蚊一日。咁依樣嘢係對於 香港其實唔係200蚊一日嘅， 一朝係嘛？ 佢哋其實係咁樣嘅，果欄係斷板計嘅。 哦， 譬如我揾你，你拉斷板計錢嘅，所有人都係斷板嘅。 係， 咁啊，佢總唔知如果佢話揾200蚊日咁計咧，應該。是兩三個鐘嘅啫， 係， 但係好辛苦，真係力嘅表現嚟嘅。 係，咁即係講翻咧，你七十六歲咧，喺任何一個國家嚟講，呢啲都係應該係退休 嘅年 舒服噶啦，照計，即係正常嚟講啦嚇。咁到到喺佢即係香港咁富裕嘅社會咧，都仲有一七十六歲老人家要出嚟揾食，朝頭早要凌晨好早起身，因為果欄好早要送貨噶啦嘛，生果係嘛， 通宵 咁早通宵即係。一早起身出去用靠體力勞動出賣勞力去賺啲錢，咁仲要俾人醉酒佬即係揸車撞死，咁呢樣即係雙重嘅悲哀嚟嘅，即係喺香港嚟講啊。 係啊，不過佢咁樣啦，即係我哋呢單嘢，我哋講咗香港嘅悲哀，咁而家亦都有一班即係附近啦， 因為有埋啲嗰啲你講 啲師奶啊出嚟。 嚇！就更加可撐，更加可恥 嘅事。執嗰啲橙啦， 係啦，嚇！咁啊變咗咧，仲好開心咁執，即係 其實同大陸一樣咯。你大陸都係噶，每逢一翻車咧，啲人衝出去搶噶嘛。啊，另外仲有一單消防員嚟到想救，佢唔俾佢救火，佢喊打啲消防員，因為佢救火就搶唔到嘢啦咁樣。 喂，其實香港發生即係車禍之後去執嗰啲車禍之後嘅嘢咧，都幾恐怖，我覺得。 係啊。 呢啲嘢即係早十年八年係冇，係好難以想像嘅。 係好難想像嘅啫，即係你香港人一般咧，仲有少少良知嘅，即係去到你 見 到人 仲有廉恥啊嘛，大佬。 撞車現場你真係唔會，即係你不屑去做呢啲嘢。 係啊， 到即係因為油麻地咧，坦白講咧係好住咗好多新移民同埋好多南亞人嘅。 是 咁依 即係其實真係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嚟嘅，因為咧咁你生活冇，咁老實講有時你到冇嘅時候有得執咪執咯，咁又唔知發生咩事，以為人哋跌落去跌喺地下啫嘛，即係老實講 啊，唔會啩？ 就算跌喺地下，你都冇嚟去執人哋啦，人哋跌喺地下即 係你點睇都知道嗰啲 有物主， 即係你擺到明係偷嚟噶啦，呢個無論點都好。 係。 即係我聽過坊間話有啲分析話啊，如果個物主唔要嗰啲嘢咧。就咁啊，唔係偷啦，咁你只不過將咧呢個刑事法入邊偷竊嘅一啲辯護嘅理由咧，照本宣科咁講出嚟嘅啫。你喺咁嘅情況咧，係冇可能會有人覺得咧係物主主動咁放棄緊嗰啲嘢嘅。 即係咧，我想舉一個例子咧，有個阿婆喺街度咧就買咗一箱橙喺個袋度，如果個袋穿咗跌啲橙落地下，你咪去開去執嗰啲。 係啊， 一樣 呢個講法唔係，如果你所以嗰個講法如果成立嘅話，你任何人跌嘢嗰一刻。佢都有機會係諗住唔要嘅嗰樣嘢，咁你就可以過去攞噶啦。你就等佢跌。 街坊姐， 阿婆冇死噶。 金鐘跌錢， 跌錢， 佢跌出嚟嘅啫。 跌出嚟應該諗住唔要。 係啦，冇錯，你唔要嘅啫。 係啊， 我唔相信有一個合理嘅法官或者陪審團會覺得嗰個情況係物主主動放棄嗰件嘢嘅物權咯。 係，這樣啫嘛。阿婆啲橙跌落地，你唔會去執佢噶。阿婆又未死，係咪？其實即係點講，人心已經係去到好險惡㗎啦，香港。 其實香港係兩邊咧兩極走得好極端嘅，最有錢嘅人好有錢， 亦都有一班咧住喺舊區咧，生活得比較困難啲。咁但係咧，我哋又唔能夠歸類，即係頭先好似頭先講緊嗰個阿叔啊咁勤力去圍頭家。咁但係如果以另外一個角度，喂，佢哋新移民，搶資源、搶剩，佢唔應該落嚟嘅。陳文碼頭，屌你老尾，賣子宮，係咪啊？ 唔係，佢咧即係呢啲叫做香，呢啲香港人咧又冇用，咁咧就要上去咧，就要首先糟蹋咗俾個後生嘅一個大陸女人，係嘛？跟住咧就用呢個支那子宮咧，就生咗一啲支那人出嚟喺香港咧，就掠住香港資源，即係以本土派嗰個邏輯就咁講法啦。咁如果以本土派嗰、那個那個論述咧，呢、這個阿伯抵死喎。撞得好喎， 咁但係佢哋又 李生撞得好， 咁佢又咁講喎，真係執產嗰個可能土生土長香港人嚟嘅喎， 係啊， 咁嗰啲又抵死喎，咁究竟係點樣介意？ 嗰啲抵死嗱，如果以本土派嚟講咧，咁個李生做得好啦，車得好，車死咗呢個叫做七十六歲嘅人咧，因為佢帶蝗蟲嚟香港引入，即係吳三桂啊引入。 咁啊，即係如果你講嘅嘢係成立嘅話，即係等於文革嗰個嘅出身論係啱嘅， 係啦， 鬥死喺廣西餓死幾多人，同埋咧鬥死幾多人都係啱嘅，活摘器官都係啱嘅，因為只要你係咁， 這個、呢個咧好矛盾嘅。如果用本土派嘅嚟解釋咧， 不嬲用本土派嘅， 非常之矛盾。因為首先咧，你會覺得如果本土派嘅邏輯，首先呢、這個李先生撞得好。撞死咗呢個七十六歲嘅呢個港奸，因為咧佢引入呢個蝗蟲咧嚟掠奪香港資源，嗱咁呢個抵死啦。咁第二咧，由佢跌出嚟生果，俾香港本土嘅市民執咗佢，呢個咧對於香港本土市民係好事，因為咧食咗免費橙啦，係咪？係獎勵嗰啲叫做本土市民，係咪咁講咧？唔係咁解得通喎嗱，如果用本土派邏輯， 調翻轉 解得通。 喂，佢哋可能就係因為要執幾個橙，就令到本土派嘅理論成立咗，就慶祝文革五十週年，就係呢啲人啦。 其實充滿住矛盾，老實講，再講講講唔落去噶啦嗱，坦白講。咁但係咧，我想以一個法理上咧，老實講啊，其實而家一個醉酒駕駛嘅人停牌兩年，係咪輕得滯咧？你一個咁嘅人重犯機會好大喎！你只係停佢兩年牌，講真啦，我係主張咧，逢係牽涉俾人拉個醉酒駕駛，應該終身停牌。 但係咧，嗱，我咁講啊，我用我對醉酒駕駛嗰個定義，因為我揸車揾食幾十年㗎啦。 係， 咁咧就其實咧，佢判即係咧，佢界定你醉酒駕駛嘅定義係好闊嘅。 係，佢要你吹嗱，分開幾個 level 嘅，你要吹波啦。即係你有好多種唔同程度嘅醉酒駕駛，其實佢有分咗三階段噶嘛，而家三個 tiers 噶嘛。咁你佢其實個罰法都係睇你係吹波嗰陣時吹到幾多嘅。如果你係好嚴重嗰只醉酒駕駛，咁佢咪罰得重啲咯？ 唔係，我唔係講呢個。 你講 佢話醉酒駕駛， 你唔係頭先問法律問題咩？ 係法律問題，你係其中佢個票可以票控你嗰個範圍好廣， 係 唔係你飲咗酒， 係 你坐邊度？譬如有一日。郭富城先生他喝了酒，他很即醉了，很累，他只要坐在一輛車任何一笪地方，他明明坐在後座， 後座你還沒得告的， 一樣告你，只要你在後座，他因為你的車的範圍裡面，他差佬一樣可以告你醉酒駕駛，你坐喺係，你坐喺乘客位隔離都可以告你醉酒駕駛，甚至閂埋咗部車， 咁我坐的士飲醉酒，坐的士都可以俾你告。 唔得喎，因為架車唔係你嘅喎，你冇車匙。但係如果你保管有車匙嘅話，你瞓喺車頂上高，瞓到天光，第啱啱有個差佬過，佢見到你瞓車頂，佢真係問你啊！ 唔係，調翻清楚啲嘢先，一講呢啲法律問題咧，我唔容許講得咁混亂嘅。首先，如果佢真係唔係駕駛嗰架車咧，咁咧咁理論上就唔會中駕醉酒駕駛嘅，就算吹到有嘢。你剛才講的情況咧，係差人在那個情況咧，有機會懷疑那個人真係司機嚟，而因為他真係醉咗酒，可以咧就閂咗架車，掹咗條匙，可能就瞓咗喺隔離。咁咧呢個情況咧，差人就會對呢一個涉嫌醉酒駕駛嘅人進行調查，就睇下到底佢係咪真係有機會係醉酒駕駛。咁應該分翻開做兩個 level 去講。 係啦，因為點解咧？我嘅知識當然冇話 Johnny 咁，因為其實咧，我試過咧兩即係有三四次咧 醉酒駕駛。 冇，我唔飲酒嘅、啊。我成日保持，我因為咧，我咧就 勸你保持沉默。 因為咧，我點解咁講咧？就係話我 曾經上過好多，即係揸車靠車揾食，扣分扣到九分。好多時候我自愿報讀呢個再培訓駕駛攞翻三分個課程，每一次嗰、那個當時嗰個阿 Sir 一定同你講，你咁樣就係涉嫌醉酒駕駛，你一定記得飲酒，你就要離開駕車。个范围， 费事瓜田李下。 唔系你讲，你讲呢个情况系有嘅，因为即系睇我就算我见过嘅情况都有。咁你如果你得一个人揸嗰架车，你已经系即系啤啤夫，你去到条公路度，你停咗架车，掹埋条匙，跟住你坐去你隔篱个位，你就谂住可以避开醉酒驾驶呢样嘢。因为系人都会查你噶嘛，差人即系你唔会无端端有条友醉咗喺嗰度，停咗架车喺路边。掹埋條匙，瞓咗喺隔離，跟住你同我講我冇啊，我冇揸車啊， 係啊， 即係冇人信噶嘛。 嗱，唔係即係咁講，因為咧依個男人咧，李先生41歲，李生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係瞓咗喺架車度，趴咗喺度咧，噗響安啊，差佬先聽到響安聲，先埋嚟見到佢醉到咁樣咧，咁老實講入硬啦。老實講啊，依種咁嘅情況咧，我覺得真係應該係終身停牌嘅。你可以飲到咁樣，你真係就等於謀殺嘅咋。其實個官不是判個終身停牌，等於助長佢謀殺嘅啫。因為你不知道下次殺邊個噶，呢個係今次好彩殺咗個嗰個唔係社會唔係好高地位嘅人。 但係法律你係咁樣睇噶嘛？一件還一件啊嘛。方哥都講得啱嘅，一件還一件。 冇得一件還一件嘅，即係你咪助長佢將來出嚟車車死人 咯。佢咪有精神病啊嘛？ 即係呢啲係點講啊？佢係重犯機會好大噶嘛？ 唔係你普通法啲控罪一向英國套系統都係比較係對於被告人的權利的保護係大啲咁啊，普通法入邊， 係， 亦都佢嗰個罰則通常都不會太重 的。唔係，咁你停牌咪你唔好揸車咯，以後係咪？又唔係呢啲唔係人權，你揸車唔係人權嚟噶。咁你但係你犯過咁嘅事啊嘛，即係正如英國聯同色魔，有人將佢公佈唔俾佢再做教育工作，咁你又唔通又放翻去教幼稚園啊？是不是一樣啊？我覺得差不多就你同聯同色魔冇乜分別㗎。你重犯機會好高 嘅。討論嘅其實。 即係你飲，老實講，醉酒駕駛。 即係咪有其他 mechanism 去管制呢一班曾經犯過醉酒駕駛嘅人，再喺道路上邊？例如佢揸嗰架車會唔會有第啲識別？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可以諗咯。 同埋香港 標籤，標籤要曾經醉駕， 曾經醉駕咯，連住喺度。喂，而家深圳好似係咁。 係咩？ 佢有好多嘢， 呢啲就等于示众嘅啫，即系咧， 系啊， 等于以前刺青喺你块面咧写住个罪字。 喂，而家 嗱呢啲有强奸过噶嗱，咁样 即系你新牌都要挂 P 牌咯，咁你呢啲醉驾你要挂个 D 字俾佢咯， 可能系 drink driving， 或者佢攞翻个牌嘅时候咧，有个标签标咗佢几多年里边唔能够再犯咯，咪就终身停牌嗰样。其实都系嘅，但系我哋香港咧。相對比較自由的社會裏面其實做很多事情比鄰近的國家做得沒那麼好，譬如代駕在台灣、 日本都是的，日本很流行， 日本、韓國甚至深圳、大陸很多大城市他們出來玩駕了個車來很多滴滴打車、在那裡已經可以做這個代駕、找人過來駕 揸俾一個車， 係俾一個消費。但香港咧，除咗某一啲叫做 即係信，因為 賴桂芳啦， 因為信唔過嘛，你明唔明啊？俾咗架車，你係飲醉酒，你點知佢會標你心啊？ 但係我 有錢佬係嘛？ 但係講開一個職業行業喎，我知道香港咧做代駕嗰啲咧，有啲夜晚做兼職啊，或者做剩咧，或者做全職咧， 係 平均一晚咧，應該連埋曬所有嘅剩咧，連埋搭車錢啊。有600至600元至1000元之間， 哇都唔錯喎！兼職嚟講咁啊，成兩雞幾嘢喎！ 喺蘭桂坊咧，長期打等啊，佢哋本身喺網有網址啊，成啊嗰樣有 Apps， 係一般啊，尤其有女代，我哋香港我記憶之中應該有一個女代駕添， 哦， 係600元至1000元之間係 女代駕咁啊，佢係即係專門幫女司機揸車。 呢個我唔知道，因為我冇需要，因為我唔飲酒。但係我自己本身以前認識個朋友， 因為咧始終做呢行咧有啲危險性，就係你飲醉酒嘅人可能會摸手摸腳噶嘛。咁你女代駕咪危險啲咯？ 佢代駕對佢代駕有好多係咯。 喂，飲醉酒你唔知噶嘛？仲有喎，佢借醉行空，你又點知佢係咪飲醉咧？ 不過好多時候佢接到人的時候，他都是報曬車牌啊，各樣嘢咁翻有嗰個台嘅，即係好似的士台咁樣。咁香港而家都但係做嘅，一來人太多。 講起的士一嬲嘅啫，你一講起的士啫，我哋搭的士都好多不愉快經歷。即係當然亦都有好嘅司機啦，有啲衰乘客，但係咧真係好多害群之馬。即係講起的士嬲就真係火滾，尤其是尖沙咀。 我嗰日一搭 Uber， 即係講起的士佬，即係 個個都鬧嘅， 的士佬。 係啊，唔係你唔怪得 Uber 可以做得咁好嘅人哋，因為你的士佬係結咗好多怨噶嘛，你二三十年嚟咧係真係結咗好多怨嘅。有因為我之前搭的士咧，我屋企唔係好方便，即係兜到去門口嘅。咁我話：你中意上就上， 佢又揀客啊嘛。同埋嗱 ，Uber 嘅好處其實而家資訊科技咁方便咧，佢都話佢哋都會揀，但係你因為佢你撳掣，你揀咗邊條路，你去邊，佢一早睇咗佢先至決定接唔接噶嘛。 係啊。 咁你揀你已經知道咗人哋去邊，你再決定咗接，咁你就唔會去到時先至，我又同你議價。 哦，係啊。 跟住又同你講邊度我唔去，即係唔會再有呢啲嘢發生。 唔係，即係你揀佢，佢揀 節省咗嗰、那個，節省咗嗰個成本啊，完全係。 同埋個面口咯，係嘛？即係你明知你明知單嘢係幾多錢，你都接嘅，咁你唔好黑口黑面啊嘛！即係有啲司機近少少，咁黑口黑面咯，有噶。 唔係，譬如好似而家你做的士服務嘅香港，而家深圳叻過你啦，人哋同滴滴打車啊，爭到頭崩額裂，人哋真係嘅。 喂，講起滴滴咧，喂 ，Google 斥資十億咧收購滴滴喎。 哇，犀利啊！ 依、這個真係大投資喎，但係會唔會見財化水啊？又到時嗰啲打車網就又俾大陸食咗。 滴滴嗰間留翻第三節講。 係一陣留翻第三節講。 你又話講汶川地震？ 係係係。我哋依次要講汶川地震。 捐錢經驗。 係啦，因為咧2008年開始咧，我當時已經係呼籲人哋唔好捐啦。當時俾好多嗰啲叫大中華膠追擊嘅喎，係咁圍攻我。誒咩唔捐啊？你唔係中國人？2008年。 2008年。你冇到怕掩護你嗎？ 我當時冇，當時嗰陣時我已經係 應該冇，我已經2008年寫文年都係啱啱 大中華膠嚟噶嘛，嗰陣時係個個都大中華膠噶啦， 愛中國愛得不得了， 係愛得不得了啊！嚇咁啊，喂佢嗰個教主都愛得不得了，咁啊其他人都應該愛得不得了啦。嗱咁當時我有個論述嘅，我就係話咧，每100蚊捐咗俾呢啲大陸嘅話咧。我想最多得5毫子是落到災民手上，真的有99.5%貪咗， 真的冇啊， 五毫嘅，係最多5毫子落到災民手上。如果當時啲人話咩撥款捐1億嘅嘛，有500萬落啲災民度啦，9900，另外9000多萬去咗邊度啊？去咗澳門啦。最大機會就去咗澳門，一係落咗嚟香港買樓， 刺激澳門經濟。 係啊，咁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真心捐嘅咧，你一係捐物資。物資都唔得啊！佢都攞去賣啊！佢一樣攞去賣，所以咧，任何有中國人嘅嘢咧，當時其實我已經係極灰心噶啦。咁而家汶川咧公布咗有600多億咧，叫做咩啊？75%嘅資金咧係不知去向。咁呢個咧係已經係即係點講啊？令人敬佩噶啦！竟然貪得咁少。 係。咪剩翻嗰20%，可能係 25% 行政開支咧。 行政啊，即係紅十字會嘅人工啊。 所以結論可能同你原本個預測係差唔多，都係99%唔知去咗邊。 哦，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因為你知咧， 佢只不過係話嗰70%唔知去咗邊啫嘛。知道嗰啲係知㗎，因為攞嚟用曬做行政成 本。即係郭美美咁樣啦，商業總經理啊，係嘛？喂，你諗下紅十字會竟然請個商業總經理嘅啫，即係唔知咩世界係咪先？ 咁你必然噶啦。 阿大肥有咩？ 大肥關於捐錢有啲咩講法？ 我咁講啦，其實咧，我對中國大陸嘅了解咧係一點一滴。講捐錢，我以前咧香港叫撈唔掂，咁啊翻大陸揸車。我嘅哥，我親生阿哥咧就介紹我揸大陸車，佢要求我咧翻大陸就一定唔能夠俾1毫子。所有的乞衣啊，捐錢的1毫子唔俾，佢全部都呃人，你助長了他哋嘅啫，我不信。但直到咧，我有一次識到一個靚女姐姐，咁啊朋友啦，咁佢講咗個事例俾我，就鳳凰古鎮，即係湖南，佢屋企就喺吉首，就山上高嘅。咁佢哋年年咧被評定係貧困縣啊，每一年咧就中央咧同埋省政府咧就會撥好多錢落嚟咧扶貧嘅。佢老豆咧一世人咧。近十年就得條褲嘅啫，洗乾淨佢，跟住著，夜晚洗乾淨，第二朝早一乾燥啲，乾咗就著，係咁樣嘅。咁啊，當時咧就同我講話，佢屋企咧就開始派錢，就所有嘅縣委書記啊落曬嚟啊，邊個扶貧辦啊落嚟，咁咧就全部落嚟派錢。佢哋公布嘅整體數字咧，每一家每一户人咧就俾290蚊人民幣。我而家講緊係大概2004年到啦，2004年嘅時候。但係咧，到佢哋真真正正到袋嘅時候係10蚊。 仲要咧喺當地電視台訪問佢哋啲人，就要每一個人都講感謝黨、感謝縣、感謝乜乜乜乜。咁全部咧，成條村咧， 即三個幾 percent 就落到佢袋。 係啦， 三蚊九十六個 percent。 咁咧，但係你咧就要喺嗰度等個等個個人。咁咧嚟到咧，你唔能夠冇衫著，因為肉酸上電視。 係。 就每人派一件衫。 哦。 派完之後都要收翻， 認為我要收翻衫要收翻。 哇！ 係啊，因為唔係一個貧窮縣噶嘛，佢派完俾你之後，咁下個要又要再做一次噶嘛，咁、你件衫循環再用咪環保咯？ 喂，咪即係好似趙世珍咁咯？ 係啊， 世珍條女都係啊，嗰度珠寶 係啦，冇錯。 去播之前就去夾物攞俾條女帶撚，然之後夜晚咧就還翻俾佢噶嘛。 係啊，所以我都話啦，我喺大陸對捐籌款捐錢咧，我嗰個人嗰個免疫力好強。 你喺街邊咧見啲細路仔咧俾人打，即係譬如冇隻手啊嗰啲咧，真係唔俾得錢佢嘅。你俾咗錢佢，會更加多嘅細路仔俾人打。 而家少嘅， 而家好啲啦。而家少啲嘅。 我話俾我翻大陸嗰陣時，我喺布吉住。即係深圳隔離布吉有條叫蓮花路，有間叫做南咩餐廳啊，係好多香港人嘅。我日日收工，我就喺嗰度，成條街十幾個靚妹靚仔，我冇人唔識嘅，見親嚟我就好習慣，俾一蚊、俾兩蚊、俾五蚊。嗰時都改唔到呢個習慣。咁我當時有個朋友同我講。唔好啊！嗱，嗰邊個邊個望住佢，嗰個就係佢阿頭嚟嘅，牽唔到佢手，你累咗佢嘅。 係啊。 咁咧，我之後咧，即我咁樣斷斷續續咁俾錢咧，俾咗大概兩個月到啦，我就冇再俾。其實我慢慢翻嚟，其實開支好大嘅，嗰度翻親去都派二三十蚊啊，咁啊好大。咁我咧每一次落嚟香港，我就優之良品、巴閉啊、名牌買一大袋糖。我嗰陣時個袋裡面不停有糖，可能因為咁樣咧食到我而家咁肥，咁咧我就不停咁樣有糖。以後見親靚妹咧嚟咧買我啲，我就俾糖，俾糖。但我話俾你聽，俾糖嚟得三四次你冇錢俾咧，佢哋都唔嚟攞糖，因為佢哋要去做第二啲，揾第係冇錯， 跑數啊， 要揾第二啲香港客攞錢，呢個係真的。 係啊， 所以咧喺大陸唔俾得錢，香港人而家搞和尚就係你香港人係咁。他就嚟揾食， 佢揾得食咯。喂，香港人真係俾噶嘛？佢冇有啲人真係唔知照俾噶嘛？嗰陣時啊，好多年前，嗰十幾年前啊，啲香港人，我覺得咧，其實好你個包裝好咧，香港人係好蠢，好易上當。有個和尚乜都唔做，攞個缽咧，好大嗰啲缽咧，法海和尚嗰啲缽咧嚇，好撚大嘅，乜嘢都唔做，淨係企喺度啫，著成身袈裟噶，嗰套袈裟好撚抌本噶。跟住咧，啲人咧就排隊落去俾錢。佢一俾錢咧，佢攞一條紅色嘅繩就俾咗佢，好一條好好有嘅線。我見啲人咧係二十五十咁抌落去嘅，香港人係好撚易呃嘅。 我亦都話俾你聽啊，喺大陸同香港嘅寺廟，香港佛蓮會大陸都有，因為佢哋所有嘅教會係共產黨監管嘅，係冇一個僧人要出嚟托缽揾錢嘅。他哋是冇呢個布施的， 係 唔係泰國？ 係 泰國是有的， 泰國出嚟攞飯啫嘛。 係啊，香港同埋大陸是冇的，我唔理你邊個地區， 嗰啲係個體户嚟，嗰啲個體户出嚟揾錢 嘅，冇關民道貼，即係我哋以前做啦，所有嘅和尚，因為我讀佛教校出身，讀咗十七年，我會考都考佛學嘅。 哇！ 我話俾你聽，從來都冇， 係 亦都唔會有，所有佛教中國香港包括。台灣從來冇人唔使化緣嘅， 唔使化緣。 佛聯會係照顧曬噶啦。 哦， 讀書啊，你細細個俾佢啊，佢讀書啊，好多其實做師姑啊，或者和尚嗰啲，好多大學畢業啊，而家佛教校好多用翻佢哋教書。佢哋一個咁教過，全部有正職嘅，你放心，係從來冇。我讀嗰間書院叫做佛教國光書院，國光大和尚係我校監。而家港台曾經有一個節目叫。 啊！好似未死過呢個和尚， 死咗啦！ 死咗啦！ 葉文義啊，好出名啊，叫葉文義居士啊，趌腳嘅嗰個就係我校長喺港台啊，第五台啊，就講佛學嘅，到而家仲講緊。我話俾你聽，係冇一個，所以係你自己香港人犯同情心去俾錢，即係甘心情願俾佢呃。 嗰啲全部都搞和尚嚟啦， 全部都係。 咁不嬲，香港人都好中意噶啦。你個個禮拜賣旗，都一定要捐噶。 我以前賣旗，我 哪怕嗰個係任咩組織，佢哋唔問噶。 嚇係啊係啊， 嗰啲可能係建制派外圍組織，佢哋又照捐啫喎。 我都冇賣旗噶， 尤其那些老 人家， 中 氣集團的賣旗都捐的喎，喂，咁啊呢段時間差不多了，我哋下一次回嚟再傾啊。